嗱，當然啦，睇我哋節目嗰啲，如果年輕啲咧，就覺得我哋兩個老嘢就喺度即係白頭宮女話當年。 唔係話當年，到而家都係噶，到而家都係喎。 但係而家佢哋嗰個生活體驗同我哋嗰個生活體驗好唔同嘅，博士。 而家點樣唔同咧？而家叫做咧就叫白水仔。 嗯。 打曬領呔，穿白領，搭起個棚， 做老千。 但係簽完張合同，入買睇完你個私人電視台，退都唔撚得嘅，你撚樣乜人係咪啊？ 咁呢啲就係任何一個時代都有㗎啦。 一撚樣仲衰撚個幫會， 你嗰啲欺詐揾老襯啊、老千啊， 仲衰撚個古惑仔。 而家都好多即係好多啦，無論喺商界啊， 你同埋仲冇道義喎，你係點啲阿婆喎？恰啲無知嘅人喎， 你嗰啲大地產商，你揾人去收樓，你話收樓嗰啲人，喂就揾一啲古惑仔啦，揾一啲人你俾錢佢就係真係騷擾你，你個樓唔俾佢都唔得。喂，呢啲嘢到今日為止都不斷發生， 發生緊， 係咪？咁然後幕後咧就係而家啲大地產商，咁但係你吹得佢漲咩？佢掟嗰啲錢出嚟就有人幫佢做， 啊 嗰啲咩生啊咁啊有人幫佢做，做呢句一定係揾人去騷擾你。系嘛？政府啊配合佢，由九成強拍變成八成，系嘛？咁呢啲都係噶。Hello， 大家好，嗱，我係鬱敏，我同郭大師、郭博士咧就有一個節目叫做《那些年》啊，就會喺禮拜六夜晚即深夜時分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那些年係講咩咧？嗱，我哋兩個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韻，講嘅咧都係香港嘅舊事。舊得嚟，有啲講緊係幾廿年前，係嘛？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係嘛？而家唔係懷舊，而係温故知新。仲有呢、這個節目咧，係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記得留意收睇、收聽，同埋記得交月費。 新之後同大家見面啦，咁一年將盡啦，咁而家已經差唔多係應該一個差唔多啦，已經實際上已經係12月中噶啦， 係嘛？ 咁2018年咧嚟緊，咁我哋咧其實要選擇去做一個回顧咧，咁有個疑問就係究竟我哋今個禮拜做定下禮拜做？咁我啊選擇咗今個禮拜做，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你到下禮拜其實理論上都冇乜突破性嘅科學發展。會我講俾大家聽 分別唔大嘅，因為尤其是喺歐美嘅科學界咧，臨近聖誕咧就唔係好 productive。 大家都走曬去度假啦，即係大家都有個假期啦。咁所以咧，我哋今個禮拜咧可以都做到一個咧2017年嘅科學嘅回顧。 係啦。 咁涉及到呢個回顧問題咧，其實就唔係話我哋自己咧去選呢、這個十大新聞咧重要。其實我哋應該睇下喺美國嗰邊佢哋點揀。 嗯、我哋去年都是的，我基本上呢就已經見到 Scientific American 這本科學雜誌、普及科學的雜誌就已經出了一篇年度十大科學新聞了、其實我記得去年他們都是的，一到十月中都他們出了，我都是一直等這篇出，所以才做這節、即我們可以逐個跟大家慢慢討論一下、 基本上可以去他的電腦的版面那裡就即係呢個所謂咧，2017年嘅十大科學嘅新聞啦。咁佢用 sorry 啫嚇。咁但係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咧，即使係美國科學人啦，一本咁嘅雜誌咧，佢都唔會話局限喺科學度嘅。其實佢一路都會即係結合咗佢哋國家嗰、那個文化上啦、政治上嘅形勢咧。去選啲新聞嘅， 大家睇到佢個 heading 上面特登，佢呢個專欄專係講啲 policy and ethics 啊，咁佢都係所以佢呢度就唔係叫 science news 或者 science discovery 啦，咁專係講啲 science story 啦 嚇。咁佢講嗰啲咧，有部分其實我哋都去喺年中嗰時候我哋提過嘅，咁證明一樣嘢就係我哋眼光咧。都不是太差， 我哋有一啲我哋基本上個回顧咧，原來都係回顧翻中間我哋呢一年度有幾集嘅內容 啦。係啊，咁我哋就講咗啲即係我哋以前提過嘅，咁我哋再結合一下，即係如果佢上出嚟個意義喺邊度啦。咁另外下半橛咧，我哋講咧，即係我哋冇揀嗰啲，而我哋覺得又唔係話叫做認真。 好硬科學嗰啲，點解佢會選入去啊 ？OK， 好啦，咁啊，阿陳博士，咁你即係去講一講咧，就係 啦，或者又掃落去，又慢慢睇下。咁嗱，開頭佢專係譬如話講啲太空啊，同埋物理學嗰啲咧，咁佢揀咗兩個，一個咧就係、是今年夏天啊，八月份出現嗰個咧橫跨美國大陸嘅大日食啊。 嗯。 嚇，咁其實喺我哋八月嘅時候咧，我哋都提過呢、這個日食咧，同平時嗰啲咧。都是日食一個，不過佢巴閉在就係咧，佢絕大部分嘅可以睇到日全食嘅地區咧，就咁啱得咁巧橫跨曬美國東西岸，基本上咧，你可以係話全美國即時可以好慳皮地動員到最多嘅天文學家，大家一起睇日全食，就唔使大家一起搭飛機去到，淨係一個點睇嗰兩分鐘而係就係可以咧，分別就喺曬呢一個由東岸至西岸嘅一條長地帶入邊， 沿途 全部都睇到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喺對於美國嚟講非常非常大件事啦。但係其實你話咧，就算唔係對於美國，對於成個呢啲關乎太陽天文學嘅呢一個今次呢個事件咧，其實都大件事嘅，因為你都唔係咁容易揾到一個咁樣嘅事件咧，係橫跨譬如成個歐洲大陸啊咁樣，好多時就會。有些落海啊，有些淨係睇唔曬日全食啊，咁就好少可就係一個咁樣規模橫跨一個大陸嘅一個咁樣嘅日全食。咁我記得啦，喺嗰集嘅時候，我哋都有預告過嘅。咁其實照計啊，應該係喺年尾嘅時候咧，應該就會相繼都會有一啲資料去公佈出嚟。咁呢一度我就未去好仔細去詳盡去睇啦。咁但係起碼咧，我哋預期就係咧。譬如會有人話，廣義相對論基本上、都是合理的咁啊，應該即係問題就未 唔係應該調翻轉講啦，就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冇睇到否證廣義相對論嘅任何嘅痕跡喺度。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就我希望啊，就算而家呢一刻未有太多，去到嚟緊嘅幾個月之內咧，希望佢哋公布更加多關於就係話因為呢一次日全食嘅觀察而即係俾出嚟嘅一啲其他嘅資料啦。 嗯。咁第二個就更加重要啦。咁呢個就係我哋一路講嘅，就我諗枕住啊，過去一年啊，或者未來呢幾年咧，呢、這個重力波嘅研究咧，都會陸陸續續咧，去深化， 係啊， 同埋更加精緻 啊！大家記得就啱啱十月頭嘅時候，嗰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咪終於頒，即係終於就頒俾呢個同重力波有關嘅嗰幾位天文學家噶啦，即係佢其實都係即係重力物理學家啦，咁其中一位就 Kip Thorne 啦，大家就即係比較容易知道佢個名字，因為佢譬如有份去幫手去做過一啲電影嘅顧問咁樣啦。咁而呢一個重力波嘅發現，基本上就係即係舊年年尾嘅，即係係啦，佢講緊一年前嘅事。今年咧就都去到諾貝爾獎頒嗰刻咧，就已經出咗第四個信號，而且呢信號咧就唔係淨係話黑洞同黑洞之間嘅相互作用嘅天文事件出嚟嘅重力波，而且仲有係咧證實咗就係話係同呢一個中子星同中子星嘅對撞， 兩粒中子星嘅對撞啊，呢度佢有講噶啦嚇。 咁 呢度有個問題想問你，嗱，即係日後咧，我哋對嗰個重力波嘅研究咧。其實是不是天體的大家的 互動或者互撞呢、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的、 它有多重要我不敢說，但是呢、它是一種很強的信號的、即我們照即就算它很遠也好、我們都有可能會捕捉到。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因為這起碼在這段這麼短的文字裡面，我們看到兩個 collision 嘛。第一個就是最初是在2016年那時候找到，就是兩個黑洞的對撞，跟住今年是兩個中子星的對撞嘛。咁我所以跟住就問就話，喂，係咪呢啲星體，即係或者任何呢啲天文現象，佢有啲大嘅一啲對撞嘅時候，我哋就應該理論上就可以 cap 到呢啲信號咧？ 係啦，咁佢有啲比較明顯嘅信號嘅模式啊，我會話。咁譬如話兩個中子星或者兩個黑洞嘅對撞咧，你會睇到佢個重力波就係嗰個頻率。開頭係比較低， 即係個頻率冇咁高嘅。但係隨住佢哋咧雙方越嚟越近嘅時候，佢哋兜圍繞住大家公轉嘅速度越嚟越快，所以出嚟嗰個重力波個信號嘅頻率係會突然之間越嚟越飆高嘅，即係等於開頭低音，慢慢越嚟越高音，跟住嘣咁。咁同期我哋會預計咧，佢應該都會有一個好強嘅 X 光或者甚至乎伽馬射線爆發伴隨住喺度嘅添。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咧，應該咁講啦。有了這個重力波天文學之後，它同時開啟了兩個器官來幫我們去探知這些這麼激烈的天文事件。其實有一個呢，就雖然它這個十大新聞沒有說，但也都是剛剛在這個零禮拜的新聞那裡，我都認為是一個挺大的天文學發現來的。因為我自己又不想花太多篇幅，就是完全整半個鐘只是講黑洞的東西。其實如果講回呢，個零禮拜前呢都有一個新的天文發現呢，就發覺呢一個超巨型的黑洞，即是比起太陽的質量 是大億倍的一個這樣超巨型黑洞呢，是在這個宇宙年齡還是三億歲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哦，好好年輕的時候。 想像一下，我整個宇宙年齡，我們現在理論上我們認為它是136億歲。而家揾到呢一個嘅超巨型黑洞俾出嚟嘅信號咧，對應佢應該係咧喺133億年前，即係 即係初宇宙初生。 宇宙初生只不過係3億年嘅時候，即係我哋好多時認為嗰個時候通常都係仲係第一批嘅星體啦，第一批嘅星體原來已經係即係大家好驚訝，就係話第一批嘅星體佢可能有一啲巨大啲嘅已經消亡咗，甚至有一啲咧亦都變成一啲星體型的黑洞。但是如果說呢，質量上億個太陽那些，那些超巨型的黑洞呢，我們基本上未是有一個，即是很難去理解為什麼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內結集到這麼大的一個的密度。 哦， 開頭宇宙是很均勻很平，但它只不過需要3億年形成了一個超大型的黑洞，這個呢就遠超大家以往的想像。究竟會不會因為這個發現也都是衝擊了一些現在關於宇宙學會有需要一些新的解釋呢？咁暫時我未即係我未仔細去研究去睇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呢個都算係呢，即係喺今年度啊，喺年尾埋渣嘅時候都一個算係幾大嘅關乎呢個天文和宇宙學嘅新聞。但係相比於嗰、那個重力波一個維期咁長時間，而且係都算係一個革命性開啟觀察一啲天體現象新途徑嘅呢一種革命性嘅即係技術誕生咧，我都覺得佢即係譬如話 Scientific American 去揀呢個重力波為佢其中一個重要事件，我都覺得 呢個必然嘅啦，呢、這個就冇乜爭議嘅啦。但最後我想用一個即係好通俗嘅比喻咧，去即係方便大家理解。其實所謂呢個重力波嘅形成咧，我哋可唔可以類比為等於兩架車相撞之後嗰個聲？ 我就避免用呢啲星同埋嗰啲光，你可以話佢係可能相撞嘅時候擦出嚟嘅火花嗰啲光，或者係擦出嗰啲聲。但係我覺得咧，再要抽象少少，因為其實你真係就算兩個星相撞咧，都會係有聲，都會係有光，嗰啲光仲要係一啲眼睛睇唔到嘅嗰啲不可見嘅光，仲要係高能量嘅添，去到伽馬射線嗰個級數嘅添，聲音呢，咁因為可能宇宙大部分空間都係真空嘅關係，佢傳得唔遠，但係喺一個短距離有氣體存在嘅空間入面呢，就有聲音喺度嘅，即係照計下，如果真係有人咁不幸啱啱就係喺正呢一個兩個中子星或者兩個黑洞身邊嗰度呢，睇住佢咁樣撞嘅時候呢，係會聽到聲照計下。但係呢一個重力波呢，我就覺得更加抽象，就係、是我或者用我咁嘅比喻，兩個保齡球擺喺張床褥上面相撞嘅時候，最後令到嗰個床褥上面起嘅嗰堆浪。 哦，咁啊正啦，呢個正啦，呢個就好適宜，因為呢個比喻亦都用翻嚟我哋以前講咧，即、就、係、是、所謂嗰、那個光線走曲，即、就、係、是、走曲線嗰、那個那個原理，我哋擺一個波喺即係引力。 是啦是啦，佢就會扭曲咗個空間。咁啊，即係你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即係啦，不過兩個保齡球擺喺個彈床或者擺喺個床褥上面相撞嘅時候，出嚟令到嗰個床褥產生嘅嗰種漣漪，就少少似呢一個即係重力波嗰個效應。而且我亦都相信咧，佢都係光速行進嘅。咁啊，另外當然就進一步就令到我哋覺得呢個廣義相對論都係合理嘅。 好啦，咁其他咧，嗱，我哋即係依間會再講啦，即係譬如講呢、這個、Donald Trump 啊，佢離佢即係 美國啊，佢決定美國去唔即係唔再跟遵照嗰個巴黎嘅氣候協議嗰度咁樣。咁呢啲其實就係近乎我哋所謂嗰個政策嘅問題，就多過個科學嘅問題嚟嘅呢個。 係嚇嚇，即係不過呢一個同科學政策都相關啦，同能源嗰啲嘢相關啦嚇。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喺即係 Donald Trump 當選前，大家都憂慮去對嗰啲全球暖化會唔會正視啊，會唔會好認真去檢討能源政策？咁但係即係喺今年啦，我哋都睇到幾個，唔係淨喺美國啊，全球性嘅一啲同能源相關嘅事件啊，最近都似喺台灣啦 嚇。係咩事啊？台灣嗰次 氣核。即是他因為核電廠不開、結果你的電的需求點埋數呢、他走返轉頭要燒返煤。咁、結果就 台灣燒煤。 咁、結果就搞到即係台灣就即係啲媒體係咁喺度講啦，嘩啲霧霾唔喺大陸嚟嘅，台灣自己 gen 出嚟嘅。咁呢一個我其實覺得呢係好值得我哋人群去檢討嘅。即係尤其是呢在这个争论里面你总是有一班很绿色环保的人士、我不会认为他们的动机有什么 是错、他们自己很可能都真的可以过一个非常绿色 低碳排放的生活，但是呢始终我们走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呢，始终都要很着实地去想一下一个就是整个文明怎样 run 的时候呢、都总是真的会有人是对于这些东西是没有那么有感觉，那怎样可以找一个实际的方案来去令到整個地區、整個國家是達到一個、真係一個、綠色生態可以永續的發展咧，咁呢度就睇到一個比較大的教訓，即係一下子你可能你撳低咗呢個核能嘅使用，但係結果你突然之間出咗一啲更加傳統嘅問題又突翻出嚟嚇，咁呢一個就係我只會怪罪於呢一個人類本身嘅自私啦嚇。咁而呢類嘅問題咧，亦都相信將來都即係好不幸啊！我自己會覺得係更加嚴重，會係。 我呢個都唔需要大家去懷疑噶啦。其實你陸續睇新聞咧，譬如喺格陵蘭啦，嗰啲冰川嗰啲溶解啦，咁跟住落嚟個疑問就最貼身嘅就係咧，嗱而家呢個啦。就是2017年那個 這個我們其中一節之後其中一節有講的，就是有一個超大的颶風、那種大法就當然講得加勒比海那裡的颶風呢都個個級數都大過香港的颱風很多了、那個原因就很簡單，因為整個地理上的結構有不同，即係因為咧，譬如話香港，佢始終就有個呂宋島嚇，咁佢 頂住咗先 嚇，你可以話佢隔一隔嚇、於是乎佢橫過嘅時候，總係會有機會減弱。你重新要喺嗰個南中國海度累積個能量咧，就相對比較即係又要花費一啲。咁但係去到加勒比海本身嘅結構，佢就可以完全無遮無擋地咧，由嗰啲颶風去形成，一路咧可以就由即係加勒比海咁樣吹襲到去美國嘅東南沿岸嗰度。咁而今次睇到就有個超巨型嘅即係一個颶風啦。咁大家就即係還記得我哋喺嗰陣嘅科學新知咧有提過，就係話大啲嘅颶風冇乜咁奇啊，佢出現嘅機會都唔係零啦。但是就我即係依稀仲記得啦，我哋講，因為睇翻個數字本身咧，亦都真係非常之稀有，而且係有一個咧全體嘅嗰啲颶風嘅最大風力係有個增強嘅趨勢，咁好容易令到聯想到我哋嘅氣候係咪已經出現咗一啲微妙嘅變化，會唔會因為全球暖化咧，抑或係其他嘅氣候人為嘅導致呢一個世界成個地球？即係氣候格局的轉變，於是乎就出到一些咁嘅副作用出嚟咧。咁未有很強的結論，但是就起碼呢個颶風就引起了美國氣象界的很大的注意咯。 冇辦法噶啦，因為嗰個人命啊各方面的損失咧，其實呢啲係即係佢哋要承受噶嘛。嗱，舉個例啦，譬如佢呢度佢冇突出一樣嘢啦，波多黎各嗰個災禍嘅損失咧。到依家仲坑緊啊！ 係啊，係啊！ 佢話咧，即係其實就新聞報導嗰個人數咧，係遠低於實際死亡嘅人數啊嘛。咁啊，仲嗌交添啦，仲即係嗰個波多黎各嗰、那個應該係嗰、那個州長係嘛？唔知我唔記得咩啦，就同個總統嗌交嘛。咁呢啲我哋唔講咧，因為唔喺我哋嗰個範圍之內。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我相信對於呢、這個超級颶風嘅研究咧，hurricane 啦，應該係颱風啊， 佢呢個颶風啦， 颶風啊。嘅研究咧，佢喺未來呢一年啊，會更加深入。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今年話勁啊，我寫包單，而咧2018仲勁， 一樣會有啲咁樣嘅類似事件嘅。 即係人命傷亡啊，就呢啲就唔使講。你話如果唔係波多黎各，你話再早幾年前講海地咧，都係、 都係咩嘅？但係我覺得講呢個仲要連結一樣嘢喎。近日嘅加州山火，嗰、那個都好勁喎，嗰、那個都你而家睇翻嗰個影像咧，就似翻嗰陣時我哋睇呢個 Interstellar 開頭嗰度啊。但係你話即係我哋有冇百分之百嘅證據話呢樣嘢係同嗰個全球暖暖化氣候暖化有關咧？我覺得未必。即係仲未攞到一個好硬淨嘅證據。 係啦，係啦。但係起碼即係最後即係咁，即係補充翻就係啦。氣候即係而家我哋今年嗰個嘅平均氣温比以往暖咧，就係、是、事實㗎啦。因為成個統計出咗嚟就好明顯㗎啦。即係早前喺網上流傳一個短片，就係嗰個平均氣温係比起係正常，比平均高咗低咗。咁你發覺近呢十年基本上全部都係 高嘅 正數嚟嘅，比即係比以往嘅參考價嗰個值係高嘅。咁、甚至乎你話今年啦，香港早幾年我都仲記得咧，一踏入十二月就即刻會好凍嘅。但係今年咧就 唔使知啦。嗱，我又寫包單啦，到喺即係仲有而家仲有兩個禮拜，兩個禮拜都唔會點凍法。 其實咁咯，即係其實就十二月十六號啦，就翻風噶啦，就去話跌咗落十二到十一度，咁我當佢係啦，咁即係都褪遲曬啦，褪遲曬啦。即係去到十一月嗰啲大家秋季旅行嘅時候，大家仲要著緊短袖衫，即係好 今日都仲著緊短袖啦。我見人 你可以啊， 唔係啊，唔係我著，我見人著啊。但是呢我想香港呢到了過多幾年呢沒有冬天的了。是不是另外一個我們又是都有講過的。就是那個22,000磅的炸。 這個是第五單即是它第五單即是跟 technology 有關。那我們是有專一集講過的。炸彈之父炸彈之母。炸彈之父呢就由前蘇聯整出嚟嘅，炸彈之母嚇，呢個叫 Mother of All Bombs 嚇，就由美國整出嚟嘅。咁叫得呢個名咧，咁又重温翻啦。佢唔係講緊核彈，佢係講緊呢一啲咧，冇用到核能化學層面炸彈，純粹用即係因為核武就大家好忍住唔會亂咁用嘅嚇。即係當然你話穿甲彈、朋友彈嗰啲又另外一個 category 啦。但如果你話純粹常叫做常規嘅大殺傷力， 即係用透過化學嘅 形式啦。咁呢個 Mother of All Bombs 咧，咁我哋嗰陣就有介紹過啦。咁啊，聽講咧仲係為咗對付 ISIS 咧，就喺阿富汗嗰度有用過添。咁其實佢個原理咧，即係都呢個可以又再重提一次。其實講得爆炸嘅問題咧，你一定係講緊。那個原料同你助燃物佢出嚟嗰個接觸嘅表面積，可唔可以同一時間最大化？咁其中一個好容易大家理解到嘅例子就係、即係如果救火就最驚就係嗰啲粉塵爆。你話如果麵粉廠著火咧，好大件事嘅，因為入邊飛曬粉塵咧，就一有隨時就會即係塵爆就好犀利嘅。因為佢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嗰啲咁嘅氧氣同埋嗰啲可燃嘅嗰啲咁嘅粉塵，就有一個最大嘅接觸。於是乎一出嚟嗰個嘅燃燒嗰個氧化反應嘅同時間發生，咁所以就會係非常即係、就是、爆炸力非常強。咁喺呢一度咧，呢、這個 Mother of All Bombs 咧，佢有借用到呢個原理。佢用嘅唔係麵粉啦，當然佢就用到啲比麵粉更加殺傷力強嘅鋁粉。用因為鋁嗰個傾向氧化嗰、那個嗰、那個活潑程度更加高，所以佢會咧首先第一佢爆咧呢、這個炸彈唔係一下就爆嘅，佢首先就會爆咗一陣，令到嗰啲鋁粉就瀰漫咗喺周圍嗰個環境， 跟住再爆鑊， 跟住再爆鑊就一次過再點著呢啲所有嘢，咁所以佢俾出嚟嗰個威力咧就非常之大，而且仲要係咧一次過將該地區所有嘅氧氣燃燒殆盡。基本上就是不是爆死震死都是窒息的 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呢，人类呢去做救人的事呢就慢一拍的，永远杀人的杀人的 事杀人呢就很成功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Mother of All Bombs 在今年就、其实都即敲响了一个警钟的，就是这一类这样的所谓常规武器都会 越嚟越普及， 嗯， 越嚟越成为即系呢一个主流。 系啊， 嗱，咁而且对于以反恐之名嘅行动嚟讲， 冇嘅，佢即系呢啲系多余嘅啫。我觉得，因为点解佢唔系反恐嗰阵时佢先做啊嘛？呢啲嘢应该话反恐嗰阵时先用。神早就度定出嚟噶啦，不过睇几时用咁解啫嘛，系嘛？唔通佢都 ISIS 嗰阵佢先研究呢样嘢，咁梗系多余啦，真系。好啦，跟住呢个新闻咧，其实我要讲多少少嘅，因为呢个咧就近年美国啊。即可能香港不是太多人去寫或者太多人講嘅，就 呢樣我都唔係好留意，所以我哋今年都冇講過。 係啊，呢個反而我哋冇講，但我自己留意嘅就係所謂嗰個 opioid 咁而家喺傳統嗰翻譯就係話係一啲大麻啦，其實就唔係應該咁理解法嘅，係一啲合成大麻。合成大麻同埋大麻嗰個分別其實係大嘅， 同埋咁嘅，你見 opioid 咧 ，opioid 啦，佢 op 兩個字有少少都同 opium 相關嚇， 嗯， 即係如果佢 喺嗰個提煉出嚟嘅，喺嗰個提煉出嚟嘅， 係啦，即係嗰啲佢有亦都有人話喺啲類似鴉片類嘅一啲咁樣嘅藥物啊咁樣啦。 係啊，嗱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大家就唔好對呢樣嘢掉以輕心。我覺得因為2018年或者2019年咧，呢個會成為一個好大嘅政治議題，就係咧你睇呢度睇到就係話咧。由於呢個濫用藥物而致死嘅情況喺美國咧，係多過由槍械引致同埋交通意外引致嘅。咁，問題就嚟啦，點解會咁樣咧？我哋都喺神秘之都講嗰啲問題啦，譬如即係涉及藥嘅即係濫藥嘅問題咧。譬如可嘉欣啊嗰個情況咧，已經係即係不受控制。但呢只新嘅合成藥咧，大家會要問一個問題，佢喺邊度嚟？因为点会嚟咧？同科学有咩关系呢？因为原来而家喺普通嘅一啲 lab 度，佢已经做到呢啲合成药出嚟， 而且系咪即系我尝试去？因为我冇好仔细睇呢个新闻啊。咁即系我尝试估嘅就系话咧，佢哋应该好容易系由一啲现成喺药房买到嘅药物度自己再加工提炼出嚟，会唔会咧？ 唔止，而家直情喺自己喺匿埋喺 lab 度做咯，咁同埋呢个加埋都系互联网发达啦，系可以订做嘅。你直情唔识条友啊，即系你喺个譬如话讲咧，我喺个边个即系网站话，我要边只合成药，咁你同我订，因为而家有 tailor made drugs 呢样嘢嘛，就唔系讲嘅话即系医病嘅，系我度一只咩药出嚟，咁变咗就越嚟越多离奇啦，譬如话一啲离奇一啲药啦，譬如所谓肉盐啦 ，bath salt 啦，食咗之后会咬人噶啦。有啲食咗之後會啲骨嗰啲肌肉啊會融化啦 ，crocodile 係啊嚇，咁好多慢慢你會發覺咧就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嘢慢慢出現，個原因邊度咧就係因為而家嗰個化學知識啊越嚟越普及嚇，你做完子彈可以自己即係你嗰個原理你自己可以 子彈到 PDF 翻嚟 自己買，藥亦都如是，咁於是乎咧就造成一樣，咁而咗一樣嘢就係大家。在呢啲外國媒體都報道啦，就係中國都即係出產好多呢啲嘅嚇，咁佢又即係攞唔即係可能冇實際攞個證據，但係懷疑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啲藥嗰個製成就唔喺美國本土。在其他地方， 其實呢個講好多嘅，喺南美洲好多咁樣偷偷地透過墨西哥啲地方入口去 入口啦， 非常多。 而家寄俾你都仲得添，因為有啲未必多嘛。但係問題就係， 其實喺嗰個南美洲已經係自從嗰個金三角被打擊之後啦，咁，基本上成個製毒中心就去咗即係哥倫比亞嗰啲咁嘅地方。 係啊，墨西哥嗰啲啦嚇，墨西哥應該就唔係，因為墨西哥係主要係中轉站嚟運嘅 嚇。 不過哥倫比亞啲，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啲所謂傳統嘅即係。Hard drugs 咧，而家已經唔係嗰個最大嘅殺傷力啲，係慢慢你拖得越嚟越多呢啲古靈精怪，你根本都唔知係咩嘢嚟嘅。而啲人又肯食，嚇嗰度大鑊。所以咧，呢個我相信喺2017、2018年啊、2019年都會係相當之大新聞。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喺香港都發生過嘅，就幾個月前咧有一個電子音樂節咧，就喺嗰度已經有兩個係中呢種咁嘅。藥物咧而死亡啲嘛，咁但係好奇怪，香港就冇得點去跟進呢樣嘢嘅嚇，咁我自己覺得好奇怪咯，而家到咁大單嘢，點解冇新聞跟進嘅？呢啲藥喺邊度嚟咧？究竟咩成分咧？冇人講，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喺科學新知嘅範圍，我只想講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對即係嗰個合成藥物啊，即係喺呢啲。自然界抽取出嚟嘅成分，跟住再去溝其他嘢呢啲咧，其實已經到咩 DIY，do it yourself 嘅階段嚟㗎啦。 即係你會發覺呢種 制毒攻防就變成一種好即係個人化啦，唔再需要突然之間即係睇電影講，就要有一班專 家冇專家 啊，跟住要喺個租個工廠大廈嗰度去做，咁基本上而家可以係好係啦，好 D I Y 地去做，咁呢樣係危險嘅，亦都係嗰、那個即係。呢啲資訊普及化嘅一種副作用啦。 係啊，咁所有嘢都有利有弊嘅。咁呢度即係臨到尾都係即係馬如林鬥牛骨啦，就造成一個症狀況咧，好多係配套嘅。舉例咧，而家我哋有 Bitcoin 啦，嚇，即係你跟唔到佢嗰啲呢啲交易嘅來源啦，係嘛啊？咁而且 Bitcoin 咧，即係我哋來啲節目我都不斷強調嘅，係不斷升值嘅。最近又破17,000美金啦嚇。 如果你話睇翻今日新聞，直頭就話原來金正恩炒 Bitcoin 賺咗唔少添。 我講好多次噶啦，即係呢啲到而家先懷疑。不過即係你有冇證據先係嘛？你講你懷疑啫，係即係有冇證據先係咪？因為 Bitcoin 都講到明啦，冇得 trace 噶嘛。可能我第一隻都結束，第二隻翻嚟咧，我再講其他咧。即係其實同嗰、那個即係所謂政策方面係有關嘅一啲科學新聞啊。